雨别。我真想摔开车门向你奔去，在你的宽肩上失声痛哭。我忍不住，我真忍不住。我真想拉起你的手，逃向初晴的天空和田野，不畏缩也不回顾。我真想聚集全部柔情，以一个无法申诉的眼神，使你终于醒悟。我真想，真想，我的痛苦变为忧伤，想也想不够，说也说不出。